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I'm really excited to explain this paragraph on gym. 今天我就是特别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讲这一段关于健身房。That's all because I myself use the gym regularly. 今天我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定期去健身房。In addition, I have memberships for two gyms. 我自己有两个健身房的这个健身卡。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how zealous I am towards bodybuilding and going to gym. 大家能看出来呢，我对于这个健身还有去使用健身房是非常热衷的。那我们开始之前呢，先来看一下生词。第一个生词呢叫 personal trainers, 就是私人教练。通常这个私人教练呢会一对一的上课是吧，或者一对二一对三，但是 personal trainers 总是少数人的这种教练。第二一个呢就是 exercise session, 就是这个一节课，通常这个 personal trainer 他给一个会员上课呢就是比如说一小时，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 one session, one exercise session, 这个 session 就是一段时间，它是一个时间的单位啊。那 two sessions 就是两个时段。好，再往下一个词呢就是运动中受伤，这个伤用哪个词呢？运动中受伤叫 injury, injury, 复数形式去掉 y 变 is。 好，那然后就是另外一个运动，这个大家很容易从字面上猜出来，叫做 lift weights, to lift weights or weight lifting,这个是干什么呢？没错，就是举重啊。在好多年以前 ,more than 20 years ago, a client of mine who was from Canada said that in his spare time, he lifted weights. 这个人也不是一个专业运动员，但是他告诉我了，他说业余时间他就举重。哎呀，我当时就说举重，在我的脑海里边就浮现了一个胖胖矮矮的人啊，举着那个杠铃从这个地上给他举到天空中啊，撑起来这么一种感觉。我说这没事儿，就是举重吗？其实 lift weights means more than 这个举重运动员那种形式的举重啊，比如说你举一个哑铃也可以叫举重啊，比如说你哑铃侧平举放下来，侧平举放下来啊，这个也是一种举重。所以呢 weightlifting 它所包含的这个动作 movements 还是很多样的，往前前平举，往侧侧平举，都可以叫 weightlifting 啊。那除了杠铃你也可以举哑铃。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搭配叫 to draw up a plan, 制定一个计划，制定一套运动的练习流程，就是 to draw up a plan。 好，然后再往下一个词是 outline, 作为动词来讲。 outline 作为名词好多同学都知道，它就是大纲，而 outline 作为动词呢就是以大纲的形式简明扼要的列出。在课文中呢他说 the plan outlines what you should try to achieve within a 6-week period. 这个运动的计划呢 会大致的勾勒出在一个为期六周的时间段里面啊，你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达到你自己定的健身目标。好， outline 作为动词。好，再来一个词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各种 membership 啊，有这个 joining fee， 你要加入这个健身房你要先付一个钱， joining fee FEE、of £90。 好，然后也有金牌会员啊、gold membership， 这个金卡会员可以干什么呢啊，他有使用什么什么东西的权利，英文用 entitl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好，那你比如说持有英语专业毕业证的人可以免考托福，是吧？ 这是假设、啊、 假设 对， 对， 咱们来做这个 entitl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就是说 those who have a university degree in English major 可以免考托福， can be entitled toA waiver of TOEFL test、 啊、这里用的单词很好，叫 a waiver， 就是免的意思，对、嗯、名词哈。Are entitled to， 那你也可以说呢the hiring the employment entitles those who have a university degree in English major to take the job to be admitted or to get the job without TOEFL test、啊、就是 entitle someone to do something，可以用 someone is entitl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被动啊，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这个生词就预习到这儿，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录音。那么这次在听的时候呢，请大家记录一下都有几种 membership 啊，就是这个会员，然后每一种都是怎么收费。 One thing all our members appreciate about us is that we take very good care of them.This starts on day one with your personal assessment. You are asked to fill in a questionnaire giving details of any health problems. One of our personal trainers will then go through this with you. The trainer will then take you through the safety rules for using the equipment in the fitness suite. During your next exercise session, a personal trainer will work with you to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se. It's very important to do this,because we really do want to avoid having any sports injuries. There's a lot more to looking after yourself than simply lifting weights. At the end of the personal assessment, the trainer will draw up a plan, outlining what you should try to achieve within a 6-week period. This will then be reviewed at the end of the 6 weeks. Now, I'll just quickly run through the types of membership we have available.All members must pay a joining fee of £90, in addition to the rates for the monthly membership fees. Gold membership entitles you to free entry at all LP clubs. There are now LP clubs in all major cities and towns, so if you travel a lot, this will be a great advantage. Individual gold membership costs £50 a month, and joint membership for you and your partner,will cost £75. Premium membership is for professional people whose work commitment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use the club during the day. And so LP gives booking preferences to Premium members at peak times. This means you'll find it easier to book the sessions at times that suit you. Reciprocal arrangements with other LP clubs are available to Premium members. Premium membership is for individuals only.But you'll be sent passes for guests every month. The monthly fee is £65. You don't have to have any special clothes or equipment when you visit the club. We provide robes and hairdryers in the changing rooms, but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your photo card, because you won't be able to get in without i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听完了录音材料了，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内容。 这个健身俱乐部的人呢，他是这么说的哈 ：One thing all our members appreciate about us is that we take very good care of them。我们这些会员呢，最欣赏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会员照顾非常的周到， 对我们提供的是非常贴心的服务啊，嗯，所以呢，很多会员对我们都非常的满意。 对，这里边用的这个 appreciate。 Appreciate 就是对什么什么满意，对什么什么表达感谢吧。 对，表达感谢，然后知这个情的意思，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很好啊，这就是 appreciate。也有欣赏美术作品啊、音乐作品啊、艺术作品的意思 ，appreciate。比如说 appreciate a piece of music 啊，这是 appreciate。好，接下来呢 ，this starts on day one with your personal assessment 啊，那在你使用健身房的第一天开始，那我们这个贴心的事情就开始了。那你这个第一天干什么呢 ？With your personal assessment 是什么呢？对，就是从你的个人体检先做一个评估开始。比如说你这个运动到底你有肺活量啊、耐力呀、等等各项都是怎么样的，先做一个 assessment。这个 assessment 给大家拼一下，全是俩 s 啊 ，a double s e double s m e n t。assess 就是评估的意思啊，就是要估计一下。那 sometimes when you start an English program, the first thing you are asked to do is to take an assessment test。啊，就是在大家去报一个英语班，这个第一步就是先要做一个评估水平的。这个测试是吧，看你自己是哪一级的水平，初级、中级、高级还是怎样啊，然后的话呢再给你分班啊，这就是 assessment 这个含义。那 personal assessment 在运动的课上也是一样，先要评估一下你的大致的运动能力。 You are asked to fill in a questionnaire giving details of any health problems。那除了这个评测之外呢，还要填一个 questionnaire， 一个调查问卷，把你的所面临的这个身体上的有问题的什么病啊、什么头晕啊、血压呀、之类的都填一下。One of our personal trainers will then go through this with you。紧接着呢，就是这个私教啊，私人教练呢会再把每一项啊都跟你过一遍。一个一个的问题挨着牌都说一下，然后呢他就比较掌握你的健康情况了。 The trainer will then take you through the safety rules for using the equipment in the fitness suite。 然后呢就会跟你讲一遍所有相关的安全的规定，然后呢使用这个健身房设施的时候都要有哪些注意事项。During your next exercise session, a personal trainer will work with you to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se. 然后在紧接着下面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时间内呢，你的私人教练呢会直接带着你操作一下，确保你对这些规则呀、方法呀全部都理解了。Understand this. It's very important to do this because we really do want to avoid having any sports injuries. 这么做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确实想让大家去避免运动的这个受伤。There's a lot more to looking after yourself than simply lifting weights. 那么照顾好自己是吧，其实是不仅仅是把这个分量给举起来这么简单啊，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都是要做到的。 At the end of the personal assessment, the trainer will draw up a plan outlining what you should try to achieve within a 6-week period。 好，那评估的快结束的时候呢，这个私人教练呢会给你出一个计划书啊，然后呢给你列出来6周的时间你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This will then be reviewed， 然后呢就会在这个周末 at the end of the 6 weeks， 6周的结束的时候会重新再看一遍这个计划，也就是看一下是否完成了啊。所以你看人家6周为一个周期，大家学英语是多长时间为一个周期啊？ 好多人说，哎呀，我也没什么周不周期的阶段性的计划，没有啊，我就是每天美，每天美。其实大家不妨做一个哈 6-week plan， 3-year plan， 5-year plan 都可以，定一个阶段性的计划。Now I will just quickly run through the types of membership. 好，现在开始就是之前给大家留的这个听力的时候要留意的信息。 对。 就是你这个会员都有哪些的种类。The types of memberships we have available. 我们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不同种的会员。All members must pay a joining fee of $90. 所有的这个会员首先基本的费用就是加入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费90英镑。90英镑相当于差不多900人民币，你觉得贵吗？一年来讲900，我觉得还行啊，就是以这个北京的这个健身房的收费水平来看，我觉得也还可以。In addition to the rates for the monthly membership fees， 哎呦，他每月还要再付呢啊，除了这个90的这个基本费以外呢，每个月还有一个 monthly membership fees。每个月的会员费用。Gold membership, 下面开始了啊。金卡会员 entitles you to free entry at all LP clubs. 那么金卡持有者你可以自由出入所有的 LP 连锁健身房。There are now LP clubs in all major cities and towns. 那目前呢在主要的城市和这个二线城市都有这个 LP 健身房。哎，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不出差的话也没什么用哈。那你就是同一个城市吧，你就去你们家旁边这个就完事儿了呗。你同一个城市有三个健身房，也不过就是离学校或者单位近一下，两个健身房足够用了啊。好，那么这家呢其实是跨着不同城市都有。 So if you travel a lot, this will be a great advantage.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如果你经常出差的话是吧， 这种会员是很有好处的， 很实惠的。Individual gold membership costs £50 a month. 个人的金卡会员每个月要交50英镑。 And joint membership for you and your partner will cost £75. Joint 就是两个人合到一块的。 对。 所以双人的这种共同会员每个月要交75英镑。 那也就是说人均也就才30多，是不是？ 那要比每个人都交一笔个人的会员费要划算很多了。 你发现吗？这个老外很会做生意，是吧？ 对。 这样一捆绑，一下他就是吸引两个会员，所以两个两个的卖，我觉得这个是就有点像咱们团购这个意思啊。但是呢，通常就是一家子呗，你去我也去，是吧？ 对。 好，这个是 joint 联合，这个 joint 这个还用在哪儿呢？就是在国外开银行账户也可以是联合账户，就比如说你和那个你的妻子是吧，你们俩开一个 joint account， 那你们两个人呢可以使用一个账户支取钱或者是操作存成定期啊活期，两个人都可以去操作啊。这是 joint 这个含义，就是 join 这个词加一个 t 结尾。那么接下来呢，他说这个两个人之后 Premier membership is for professional people whose work commitments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use the club during the day. 他说还有一种卡，这个 Premier 这个单词大家见过吗？就是一种顶级会员啊。Premier 就是最好的那个一级的意思哈。顶级的会员卡呢其实更面向这些专业会员，他们呢白天很忙没法去健身房锻炼啊，也就是说这些人只能晚上来使用这个健身房的各种器械，那怎么办呢？ So LP gives booking preferences to Premier members at peak times.那这些人呢在这个健身房使用的高峰期呢，他们有优先预定的权利。这个 peak times 高峰时期很好理解。To give booking preferences to 就是同样大家都比如说定晚上6点到7点来运动的时候，优先让 premier 的人先给他们预定留出位子来。这就是 to give preferences to premier members。那因为什么呢？人家付的这个 Premier Membership Fee， 对不对啊？人家付的费高啊。 This means you will find it easier to book the sessions at times that suit you. 也就是你要是想跟健身教练定时间，人家会优先把时间留给这个 Premier Members.Reciprocal arrangements with other LP clubs are available to Premier members. 同样的这种优惠政策呢，也适合于其他的连锁店。这个 reciprocal 这个词 ,R-E-C-I-P-R-O-C-A-L, reciprocal 是互相的意思。互通的意思。 嗯，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这边的顶级会员还能够获得在其他 LP 俱乐部的对等相同待遇。 对了。 啊 ,reciprocal 就是这种对应的相等的相互的。 也就是说这个 LP clubs 呢，它可能在这个城市的各地都有连锁分支机构。你在我们这边交了会员费，你到另外的机构分支上， 你也是享受这一级别的待遇。 对，你到另外的连锁店也可以享受这个 reciprocal arrangements, 也就是对等的安排。 好 ,Premier membership is for individuals only.But you will be sent passes for guests every month. 那么这种呢是没有联合账户的啊，只是给个人使用。但是呢，你会被寄送客人用的这种 pass 啊，临时的这种健身房的通行证，每个月你都可以收到。也就是换句话说，你可以带朋友来。The monthly fee 是多少钱呢？大家记录是多少钱呢 ？Is £65是65英镑，这是每月的收费。哎，之前我们上一个档说的是50英镑一个人，75英镑两个人。那 Premier 呢，顶级会员是65英镑，它会比较贵啊，但是呢，它可以去带朋友。其实我觉得人家设计的这个哈，就是有点像商务嘛，对吧？商务客人呢，他可以带一个客户啊，去锻炼呀、其实挺健康的，对吧？你不一定是一请客户就是吃饭嘛，对不对？你可以请他去健身房流汗嘛。You don't have to have any special clothes or equipment when you visit the club. 哎，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哈，非常贴心，说你在去健身房来使用的时候呢，不一定非得要穿这个专门的服装，或者是呢带这个特别的器材。We provide robes and hair dryers in the changing rooms. 啊，我们会给大家提供浴袍，还有呢这个吹风机啊，吹头发。Hair dryers, the machine that dries hair, 干头发的这个吹风机。Changing rooms 就是指那个更衣室。Changing rooms. But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your photo card. 但是呢一定要带什么呢，你的这个 photo card. 哎，就是你这个健身卡上面有照片的这个卡。 对、 Because you won't be able to get in without it. 就是说你的会员卡上面会印有你的照片，会有这个 photo 在上面。那肯定他进门的时候 要看人， 哎，不光是要有卡，而且还得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持卡人。 好了，那我们这一个逐句讲解呢就讲完了。 好的，我们再把这段听力再听一下。 On behalf of LP Clubs, I'd like to welcome you all here today. My name's Sandy Fisher, and I'm one of the fitness managers here. Before we start our tour of the club, I'll just run through som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cilities we have here, including recent improvements, and explain the types of membership available.Our greatest asset is probably our swimming pool, which at 25 metres isn't Olympic-sized, but now we've expanded it to 8 lanes, it's much wider. This means there are rarely more than a couple of people at a time in each lane. Unfortunately, there isn't space for an outdoor pool here, but the glass roof on the swimming pool is partly retractable, which means you can enjoy something of the open-air experience on warmer days.Our recently refurbished fitness suite has all the latest exercise equipment, including 10 new running machines and a wide range of weight training machines. Each member is given full training in how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and there is always a trainer on duty to offer help and advice. Although we do have adult-only times after 6 and at certain times at weekends, children are well catered for.